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对，你觉得我听起来很像刚睡醒吗？ 是啊，你现在就是刚睡醒，很有磁性。 我确实就是刚睡，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不觉得最近天气，这几年天气已经是热到那种，我觉得已经不适合人居住了。我不记得，因为我真的是记得我前几年的时候，刚开始觉得天气真的有，就是那时候，因为你知道有个阴谋论在讲说，其实气候变迁不存在这个阴谋论吗？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要干林老师，你走出门外，你告诉我天气变迁不存在，就那时候的那种天气，我还觉得是37、38度的体感温度很夸张。但听众朋友知道吗？今天他妈的天气的那个体感温度是33度、欸，哎，而且我记得 43度， 我记得前几天还是前几周有到47度，体感47， 有这么高？ 真的就是这么高？ 真的 真的很夸张，是啊。 我都不觉得有这么热耶、欸、所以因为 我自己其实是蛮耐热的，就是我如果就是有时候睡觉的时候我是可以不用开冷气。 你也太猛了吧， 就是 我如果是自己睡的话，我就觉得我就可以不用开。 所以意思是说你有不是一个人睡的时候 就是如果旁边有个体温的话就可能会需要开冷气这样 我看你有点就是迫不及待要登入今天的主题了。 好啦，我们今天、欸、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主题还蛮有意思的、欸、 我觉得其实、欸、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这个主题是听众投稿的，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想主题的那个才华已经走到尽头了，就是还好有时候有听众可以提供一些不错的意见。 没有、欸、也毕竟我们已经录很久了、欸、一年半了吧、 欸、其实快两年了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走到一个江郎才尽也是情有可原吧，对不对？ 嗯哼哼哼哼哼哼 好啊，哎，你知道我那个最近啊，就是我发生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一个经验，就是被封锁或者是被删好友的经验，或者是比如说如果你发现有人对你这么做，你会去问他吗？还是就这样算了？ 我有背啊，你不记得那个张先生哦？ 哦，可是你那不算好友吧？那算是情敌吧？ 他是在对他不是好友，他不是先加我好友之后把我封，他是从一开始就把我封锁，这是挺莫名其妙的。 嗯、因为就是，但我的意思前提是说，比如说他是你大学的同学，或者是你的好朋友，或者是说，比如说像我最近有朋友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就不讲性别了啦，就是避免有那个性别标签。反正就是之前有一个很喜欢他的一个对象，然后这个对象呢很积极的在进攻，然后后来就是我那个朋友察觉到哦，这个是进攻的行为之后，就有点怕怕的，就因为太过积极了，所以他就把他的 LINE 的好友删掉了，或是脸书这样删掉。然后没想到他就是这个积极进攻的这个对象，他就透过了其他的管道找到我这个朋友，然后找到了之后他还发了讯息问说，就是为什么把我封锁删掉了这样子。对， 我怎么记得 我怎么记得前阵子那个直男行为研究社有类似的文章，根本就是你朋友吧。 你说也是这样积极进攻，然后把他 对，就是对，就是积极进攻，然后女方就是算是冷处理吧，女方还没有就是把他封锁掉，就只是冷处理不回他，然后男方就开始就是恼羞，开始臭他，就是在对话框里面开始讲说，干你是死的，不会回讯息什么之类的， 这么严重哦， 超凶啊，超凶的。但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年纪或是历练上的差别，因为就是其实像我也是个很平凡的人，那以前被冷处理、被打枪的经验也是不少啦。但是我觉得一开始就是在我可能很年轻，16、17岁的时候，会有那种觉得啊，你看连续剧都是这样子演的、啊，歌都是这样唱的，电影都是这样子演的，就会我会觉得说我可能就是努力不懈，然后每天站在女方的家门口，不是。 弹吉他这样子 之类的，可能会就是有一天会感动 他， 然后就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就是这种努力不懈的 idea，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被深植在很多男性的这个思维里面。但我后来就是真的是觉得，就是你转身、你洒脱的转身反而更好，就是只能说那种浪漫文化其实影响大家很深。我觉得这个案例 我自己的案例就是，有时候你在一个不适合，你觉得就是对方可能也觉得就是他不想跟你进一步的时候，你潇洒的转身，反而这时候你留给对方一个很好的印象，也留给两个人一个未来发展很好的余地。因为其实像我也有一些很好的朋友，过去当然是曾经可能互有好感，或是我比单方面有好感，但是就可能是在那个时机点不对的时候，你留了一个余地转身离开，往后大家会演变成不管是不是真的是会变情侣，至少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可以聊更多可以更深入的一种朋友的关系啊。 我认同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与其你这么紧迫盯人，或者是有这么多的公式，倒不如真的退后一步，你们还有当朋友的空间跟可能。如果你逼成这样子，人家根本就会觉得你很怪，一点都不会想要再跟你当朋友，反而这段关系就这样就结束 对，而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从什么地方来，但我脑子里面一直有一个信念，叫做恋爱不是一场辩论赛。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以前有一阵子我不知道很流行那种女方说了各种的顾虑，或是男方说了一种其中一方说了一种各种的顾虑，然后另外一方用某种非常高明的或是很感动的话语去打动他。但是我后来就是有一阵子想说，如果谈一段感情要谈论到要我用这种辩论的方式来替你解答你的疑惑你才会喜欢我的话，那我觉得这段感情其实不谈也罢吧。就是像这种如果对方真的不喜欢你，因为感情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蛮非理性的一个情绪，那如果真的对方不喜欢你这么辩论，你把它变到说哦好，你喜欢我你会过得幸福快乐，你喜欢我你会就是下半辈子不用愁，这样子你有什么乐趣啊？ 了解。对，反正就是最近的这个趣事让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想说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做法跟你还蛮像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之前其实也有被，不是我过度追求别人，但是就是可能是比如说以前的研究所或大学同学，可能我知道他把我删掉了或者是封锁了，就是我也不会想再去问，就是我会觉得说哦 maybe 他可能觉得我很少发文，或者是觉得我可能跟他没有熟识到想要继续维持这个社群软体上的关系，我会觉得就这样就算了。 所以你那个故事里面，你朋友后来有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把他封锁吗？ 没有他就直接就这样。 嗯，因为我真的会想说，就是你刚才那个问题叫做如果有人发现的话，我会去问了。我就在想说，那我问了，我到底想要什么答案呢？就是你怎么会觉得你问了，就是你问了问一个问题被问出来，他当然是想要知道答案，但你怎么会觉得你问这个问题得到答案呢？ 他可能我在猜，可能会想知道说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地方让对方讨厌自己不喜欢自己，或者是让对方生气之类的，或者是无意之间不小心打扰到对方，我猜啦，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理性的情况当然是这个样子，但我们回首一些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我用我认为我正常，因为我今天会去跟阿桃，我如果喜欢阿桃我要去追他，我要去跟他互动，我一定不会拿出就是书架上那本叫做耳男的十个招式来去跟阿桃应对，所以我拿出来的东西一定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人我认为正常，或者是我觉得可以打动到你的嘛，对不对？对，那所以说当我真的去问你说那阿桃你为什么要封锁我，就是阿桃跟我讲说好，我觉得你这些行为很恶的时候，或是就是这些行为让我觉得很有压力的时候，我觉得 很不舒服， 听到的时候会很不舒服，那这时候就可能会进入一个我刚刚讲的这个叫做辩论的环节，就说我才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所以那如果不是像我们刚才讲这种和平理性的交换，就是彼此检讨就是交流共同促进的情况的话，那只会变成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对方说我最近就真的没有想要交男朋友然后我不想带给你压力， 很客套的 对，就是我就是会想说这个行为怎么样都不会，不要讲怎么样，我觉得这有点太笃定，但是我觉得要得到你想要的，你就是问这个问题的动机很奇怪而已。 对对，因为你让对方反而陷入一个就像你讲的怎么回都不是啊。对啊， 反正后来他确实就是没有回啦，他就当作没看到这样子。对，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正常人吧，因为如果被问，我真的我应该也会选择性不回，反正觉得应该之后都不会见面了。对啊， 对啊， 好，就好奇问一下。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感觉有点色色的，是不是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你好奇的东西蛮多的。 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好像就是比较容易吸引大家吧，我想。对，然后怎么样？ 没有，就是我刚才有解释说，这个今天这个主题其实是我一个朋友听众的朋友投稿的啦。那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就是我们的主题已经有点灵感走到尽头啦。所以一方面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投稿，以外就是我觉得偶尔来聊点这种色色的，天气热嘛，就是有点情欲流动，有点强烈，聊一点情色的东西也不错。 不过这个主题其实我很少听到，我自己是比较有听过，就是女生的朋友她会介意她男朋友看 A 片，之余她也不准她男朋友打手枪。就是朋友的朋友，就我听到的案例是这样，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她会这样限制她男朋友，是因为她觉得这也是一种出轨的一个样态，因为她会觉得说你是，就是她就会觉得说，你是我男朋友，你怎么可以对其他的异性产生有生理的反应？就是你怎么可以看到 A 片就勃起，然后就是甚至你还自己打手枪，而且你有我了，为什么你还需要打手枪？ 哈我觉得这好奇怪哦， 真的有？你身边都没有这种吗？ 我身边没有遇过这种，我有遇过，就是有男性友人，就是有抱怨说，当然他的女生朋友或是女朋友没有很热衷于性，但是我没有听过这种不热衷于性以外还要去， 他没有不热衷于性，他就是觉得说，你跟我见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了，为什么你还要自己看片打手枪？ 可是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因为我觉得会去约束另一半不能打手枪，不能看 A 片的，某种程度上也没有很热衷于性。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可以 好，这等一下放后面。可是就我所知，这一对情侣他们的性生活是 OK 的，就是怎么讲，他们可能是一个礼拜一到两个礼拜见一次面，但是都是有性关系。 等等，我先跟你讲，因为我觉得 性行为才对。 我觉得刚刚这种情况就是除了两种，就是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女，就是其中一方没有对于性很热衷，会有这种，所以才会有这种要求。那另外一方，我觉得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一天到晚干来干去的这种情况，我就会觉得那我可以理解，就是他会觉得说，那我们想干的时候都可以干，那为什么你还要去做这种事情？我可以理解，但你刚才讲这种两个礼拜，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讲异性恋情侣好了，男性跟女性，我觉得男生在对于性有这种冲动、有想法的频率，绝对会比女生高。就是姑且不论，很多人虽然说在提倡性别平等，但我觉得男生在不管是文化或是整个基因情况下，男生真的就是会比女生常想到这方面的事情。 好，没关系，我觉得这可以等一下就一起讨论我自己的想法跟观点，因为我知道的是，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他的另一半就他女朋友，如果知道不小心被他知道，因为比如说他们可能电脑有浏览的记录还是什么的，如果不小心被他女朋友看到他有看 A 片的那个浏览记录，他会生气，然后也会心情低落。是真的低落的那种。对，所以他们真的也会为了这件事情有一点点不愉快这样。对，好，没关系，我觉得到时候我可以再说一说我自己的想法跟观点嘛。然后你知道我前阵子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前阵子也在女性的那个性版上面有看到一个文章，是这个女生也同样很低落，然后呢是因为是她的另一半看着她自己的朋友的照片打手枪。 我觉得这个案例其实也，你现在讲这个案例也不错，但我想先回答一下刚刚这个，就是到底能不能接受另一半看 A 片打手枪。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我是女生，我觉得我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不太懂这个问题症结点在什么样子的地方。那他是， 我自己也是没问题。 我会觉得说他是天真的相信你一辈子能爱一个人呢，还是说你真的以为看了 A 片或是想着别人打手枪就会变心，就是 我说这个想着别人，还不是想着就是真的有可能 approach 到的人。就譬如说我很喜欢邵雨薇啊，但我也不会觉得，我如果想着邵雨薇靠他就会跟我在一起，对，对不起， 我懂。 但如果邵雨薇在这边听到的话，拜托不要告我。但就是，我因为就我只要一想到说，你对于你的伴侣有这样子的这种束缚，会带来反效果。你就想想看，如果说今天我这样束缚阿桃，然后阿桃跑去跟他朋友说：“哦，我觉得我男朋友就是最近都没有给我很大的空间，他管东管西的。”我就会觉得我何必要做这种事情？就这种会造成这样的反效果，真的是大可不必耶。 可是问题是，搞不好有些人很 enjoy 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假设我们两个是男女朋友，然后你限制我说，哦，你不可以自己怎样怎样，不可以看片还是什么的，那可能有些人是很享受说，你看我男朋友真的太爱我了啦，你看他多怎样怎样，哦，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很现实性啊。 但你今天讲的这个是所谓的支配欲望的事情，但像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案例，她是真的真心对于她男朋友把她的种子分献给这个卫生纸，她觉得很低落很难过。 我跟你讲，她低落点是在我其实觉得，其实我觉得她低落点是在于说，第一，她觉得她男朋友已经有女朋友了，已经有我了，为什么还要自己来？那她可能就会开始怀疑她自己，说是不是我身材不好，是不是我胸部不够大，为什么你会看 A 片你会起反应？ 可是他们两个两个礼拜才见一次面呢。 对啊，但是她就只， 我觉得女生朋友，女生朋友可能真的在这边没有很搞得很清楚。我很常跟大家分享一个，不是跟大家分享，没有公开分享，但我很常跟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当初在当兵的时候，新训，我记得是两周之后才恳亲，两周还三周恳亲。 对， 那，大家可以知道，其实，在当兵的那前几个礼拜，你跟一群臭烘烘的男人住在一个大通铺里面，然后你每天都他妈的累得要死，你也找不到空间可以考考，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两三个礼拜你是几乎不可能去考考的。那所以说呢，其实我们那时候恳亲假或出去放了一两天之后回来，大家就开始分享，哇，你回去之后第一发是什么样子。那真的是会吓死人。你知道我跟朋友就想说，那一般 等一下吓死人是那个出来很浓稠是不是还是怎样？ 我解释给你听，我用撞声词解释给你听好了。就是一般情况下男性的那个高潮的过程应该是咻咻，就是他会先咻，然后再咻。你懂我在讲什么？我不想讲的太露骨。 我知道。 然后就是大多数我们那时候回来，大家一群 你说射精的那个时候，就是 pew pew 那样。 对，相信男性朋友应该是觉得就是讲的还蛮到位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回来之后，弟兄围一圈就开始在分享，你出去之后你是什么这样啊？当然有些人是出去之后就在附近一些比较著名的地方解决了。 干妈店， 干妈店，那个干妈 豆干店，找家厨，对对 对，对。然后反正 我们那时候分享的结果就是会咻咻咻咻咻， 真的假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了一句叫做，就是如果有些听众在看 A 片或是 H 漫的时候，它里面常常会出现一句话叫做“哈，还在继续射吗？” 真的假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 是说太久没射就会这样。 对，所以我想从刚刚这个案例里面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阿塔虽然刚才讲的说他们见面很频繁，然后都会爱，但是其实我觉得两周才爱一次，或者两周才真的，如果才两周才释放的话，我觉得其实是频率是很少 的，不够的。懂，对，可是我 憋男生其实憋太久会不舒服，我必须要讲一下。 对，但是我觉得我不太想要讲说是因为年纪的问题，因为那女生确实年纪是比较小，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就是我觉得是她对她自己的自信心不太够嘛，因为她会低落是她会觉得说，哦，是不是她男朋友看到 A 片的身材胸部比她大还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女生她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男生的生理的情况吧，她会比较希望她的另一半可以照顾她心理的感受，所以她才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那个情绪出来，其实我觉得某部分也有点情勒吧，就是说你看了这个 A 片，然后你爽了，可是你让我现在好难过。对，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很糟，是不是我没办法满足你这样子。 好吧， 对啊， 那像其实你刚才讲到那个女性性版上面聊的这个事情，就是看着另外另一半看着自己的朋友打手枪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我觉得他就是恶心，就是真的如你所说，没有办法令人接受。 嗯， 就是你知道我同学，就你同学，我前兄弟有干过类似的事情吗？ 你说他看着就是 他把班上他把班上的女生有做资料夹分类啊？ 哦，这部分可以说吗？ 没有，这就是内梗了。就是如果是以前有大学朋友的听众，应该会听知道我在讲谁，我就不继续表他了。 对，但我的意思说，哎，等一下，我是不是按到静音？ 没有，你还在说话。 哦，我想说，我怎么看到静音两个字？好，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这个大学同学的事件，就是他把班上的女生，然后做成不同的资料夹。然后资料夹里面的会有一些骗子长得像某个大学，比如说假设阿桃这个资料夹好了，然后里面就会有就是这个 A 片，然后 A 片的女主角可能长得跟我是类似的，或者是同一个 type 的类型，然后她可能就会看着那个片，然后想着我打手枪，是这样吗？ 里面也会放你的照片啊，如果你在 IG 或是那时候还没有用 在用 IG， 如果你在 Facebook 上放一些比较辣比较香的照片，她也会存下来。 真的假的？ 想用一下，会啊，会啊，会啊，会啊。 那真的有点蛮恶心的。可是我觉得我必须说， 我觉得都很恶啊，这根本不用。 如果是我的男朋友做这件事情，我也是不能接受。但是我觉得可以接受。啊、 你是说你的男友把你的辣的照片拿下来？ 不是不是，我朋友他如果我男朋友拿我朋友的照片打手枪的话、哦，我也不能接受。 我想说是你不能接受你男朋友把你辣的照片存下来打手枪， 可是我觉得有一件 这也太严苛了吧？ 对，没有，但打用我打是无所谓啦，我的照片很欢迎大家拿去打，没有啦。 你在哭哦、喔？ 不是我的意思， 你把干脆卖一卖好了。 我要转行当鸡排妹子。 你话好好讲，干。 没有啦，开玩笑，好，开玩笑，以上纯属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会知道自己男朋友拿朋友的照片打手枪啊？就不会是他？我觉得这样子男朋友也还蛮白目的啊，就是， 哎，对耶，那个， 对不对？ 那个、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对啊， 没有，他其实没有描述的太多，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 为什么会知道？因为就算是在对方的手机里发现他有存朋友的照片，也没有办法合理推论他有拿朋友的照片来打手枪。 嗯， 就除非真的是， 啊、 除非是抓奸的这种，真的是现行犯。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比如说，假设我们两个是情侣，然后我们躺在床上，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突然自己撸呢？应该是。我的理解是，比如说我们爱差不多到一个程度，那因为我不太知道男生的生理的情况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男生可能 maybe 真的比较难达到高潮或射精，那有些男生可能真的会觉得说，哦，那在满足另一半之后，自己就可能到厕所，或者是自己可能就稍微在那边撸一下，这样是吧？讨论的是这样嘛，就是有一些亲密的行为之后才这样，而不是自己突然在旁边撸起来。 对啊，对啊。 哦，所以我只是觉得说，我自己啦，我会觉得说，就我所知，真的是有的时候，在发生性行为，就是你知道那要怎么形容？ 就做爱的时候，哎、欸， 对，就是那个插入的时候，如果插入太久，其实我觉得干脆会自己来，是不是比较舒服？男生来说。 我觉得不是、欸、我觉得对于男性来说通常都不太会有这个问题，但其实我今天提到这个标题叫做男友在我面前自己来，我觉得很受伤。这个听众其实、哦、这听众是个女性，对，然后我自己其实觉得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当然会觉得持久这件事情在心里面很重要，然后像你刚才讲到的这种男生有时候会觉得说插太久会不会自己会不会想说就是不太舒服，所以说自己跑去解决。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以男方的角度来看，就是处男跟有没有在情海里面历练的差别。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其实是后来发现男生努力不懈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倒不是说男生自己会不舒服，而是我其实 当下就是我听到我朋友分享这个事情给我的时候，我反而没有什么感觉，并不是因为我臭屁，因为我算是蛮持久，但是我后来就会想说，有那些经验，就是会觉得女生她如果你持续抽插太久的话，其实会反而会让她不舒服，所以不舒服的不是男性本身，而是女性不舒服，所以你为了要让这场就是这场性爱就是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愉悦满足的情况下，所以有时候会选择自己就干脆拔出来在旁边自己烤一烤啊。 哦，所以简而来说，你的意思是说，当男生抽出来，他自己在那边撸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贴心的展现，因为抽插到最后不舒服的是女生。 对，因为以我自己的 比较不会不舒服。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就像我刚才讲，不是我在臭屁，我算是蛮持久的。所以说我有时候会有那种觉得，就是女生已经吃饱了，然后她就会跟我讲说：“哎，你可不可以赶快？” 会真的会有人说赶快吗？ 真的会有人说赶快啊？还是说你比较就是你 还是说女生？我觉得如果我是女生，我应该不会说赶快。 因为其实 我应该会说，我应该会比较说你要射了吗之类的。 那其实就对，那其实就差不多，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你跟这个对象熟不熟的关系嘛。那如果是一开始就会讲说你要不要射了，你快射了吗？但是有时候就是你熟到后面，你可能就想说你到底要不要射？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时间点，像那种 A 片动不动干个一个小时，你觉得那太夸张了。 嗯， 我记得我们在很前期聊 A 片的时候也有聊到，就是真的是太夸张了。我自己觉得就是我通常被问说你到底要不要射的时候是大概40分钟就已经是。 对，差不多。其实我先说，我以女生的立场，我也真的不太喜欢太久，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觉得要在那边做一个澄清，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持久，尤其是男生可能会觉得持久在性里面是很重要的。可是我自己以女生的立场来说，我觉得其实是过，就像你说，40分钟真的就会以上就会觉得不太舒服。 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一个情境，就是像我自己的话，我后来就是尽量都让自己调整到半个小时到20分钟之间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你可以想象那个抽插，就像你在看那个大胃王在吃热狗，你有没有看？然后你就想想看，一个人持续的在你嘴巴里面塞那只热狗，塞40分钟，欸，你吃到饱会吃到很饱，会很不舒服，欸，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我必须说，因为女生的男生女生应该都是啊，就是我们的私密处其实是很柔弱、很敏感的肌肤，所以它其实太多的摩擦，其实真的会不太舒服。 对，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直，就是女性不是一直以来都可以不断的分泌就是润滑的这个体液的。而且 所以你 对，而且我这边可以分享，就我们很久没有科普心理学，就是精神分析里面有一个说法，有一个术语叫做绝爽，就是绝对的绝，然后爽，很爽的爽， 很爽的爽。 绝爽的意思就是指说，当就是快感累积到人类的身体或是某种感官没有办法具现化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痛苦。换句话说，讲简单点，就是当你一直持续在一个，这是我自己实际的案例里面，就是当你一直持续在一个太舒服的过程中的时候，久了它就会变得不舒服。 OK， 所以刚刚讲的这一大段其实是某个部分是想安慰这个女性的听众，就是说，哎，等一下，我想要插一个疑问，就是说，那当40分钟到的时候，你是想要到，你是会到厕所，还是会在那个女伴的旁边？ 我自己会在旁边呢。其实我自己的做法会是，我自己的做法通常就是拔出来，然后躺在旁边，然后他可以，我们可以一边聊天，不用聊天，或者是就是我只是我有继续跟他互动。他不是就跑到旁边玩手游，或是滑手机，就是我们还是继续互动。 然后你自己在那边打这样。 对对，当然不是，画面太滑稽了，对不对？ 因为你跟我讲这个标题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到的就是男生在那边自己打，然后女生在那边可能滑 IG、滑 Facebook、 逛小红书之类的。 对。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在爱过了一个段落之后，然后因为你是属于你知道很持久的，所以在你自己录的过程还是会有一些抚摸啊或者是什么的，只是你没有再继续让女生的私密处一直在那边经历抽插不舒服的。 对啊， 他 如果要用手或是嘴或是其他地方帮我，我也是很乐意的。但是这个故事的主体不是我，我只是分享我的自己案例，好吗？ 好，但是我觉得你分享这个其实对这个女生的听众蛮有一些帮助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讲， 就等于是说不用太往自己心里面去吧。就是我觉得当我们谈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会，我这边自己就有有一个想法，就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另一半在自己面前自己来会引发一些情绪，就是我觉得其实也会蛮可想而知的吧。就是我会觉得说自己或多或少都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没有吸引力，或者是身材走样，还是我们的感情出了什么的状况，就是 或者是松了吗？ 我觉得 我会不会被告？ 我觉得我跟你讲，这真的会耶，就是以女生的，因为 我自己也是女生嘛，就是异性恋的女性，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怎么样， 我只想说你该不会要开始讲说真的会松，因为其实在科学的实证里面是不会松的， 是不会啊，不会啊。但是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以女生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当我们爱到一个段落，就是比如说你没有办法，你也不是说没有办法，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在我们就是爱就是怎么讲，就是你没办法在我们爱的整个抽插过程当中射，你需要靠你自己撸，是不是我自己魅力值不够。然后你刚刚讲那个松的部分，其实 我跟你说，很多生产过，我身边生产过的女生，她们真的会有这样子的迷思，或者是对于她们自己身材更容易感到自卑或者是敏感。就是她们就会觉得说，好像老公没有办法在我身上得到满足，是不是我自己哪里不够好，不够美，不够性感，不够瘦什么的。 有时候其实就是老公的问题啊，或是角度问题吗？ 对啊，但是所以我才说，就是应该不是只有这一位女性听众这样子的情绪或者是心情，我觉得应该多数都是有。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maybe 不用太往自己心里面去。对啊，所以我觉得像你刚刚讲到那个松，其实我身边很多生产过的朋友，他们常常都有被他们的另一半先生就是督促要运动的一些经验。就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艺术，我觉得就是督促运动这个，如果是为了健康以及体态，都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但是就是真的就是说话的艺术，我觉得我们前面几集也有聊过说话的艺术，就是你比起跟他讲说，宝贝，我们一起运动，然后就是我们也有点年纪，我们俩一起运动，然后这样子会更健康，就是生活接下来会越来越轻松，这就是一种还算不错的说法。但如果跟他讲，你有没有觉得你怀孕生小孩之后，你就开始没有很重视你的外表？你要去照一下镜子，就这种就是你找死啊。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把性别换过来，其实我觉得换成是男生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吧。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今天跟你是情侣，然后我们比如说你射精完了之后，然后我还是你知道，就是想要自己我觉得不够，你会不会觉得说是不是没办法满足你？ 哈，我觉得一方面我当然会觉得我是不是没有办法满足你，但是如果说是像我们把今天这个标题的事情做性别上的对调的话，就是女友在我面前自己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哈，我觉得女生自己来超棒的。 这是 A 片的情节吧？你 是 A 片看太多 ，A 片不是都会男优都会叫女优自己来吗？ 对，但是现实情况下没有吗？你不觉得这种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女性自己来，或是女性在伴侣面前自己来，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证明，展现自己对于情欲探索以及自己对于情欲的享受的这种很好的一个体现啊。所以男性当然会希望说自己在这个性爱的过程之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我也不想要就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吧。 是这样没错。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出来就是澄清一下，就是女生跟男生在性高潮上面达到的容易程度本来就不容易，所以当你的女生伴侣在旁边，或者是她去厕所自己解决的时候，我觉得也不用太觉得自己没能力还怎么样的啦。因为我觉得 你也可以跟去厕所就问她说你是不是需要帮忙吗？ 可是我觉得OK 好 也是好啦，反正怎么讲，我觉得伴侣在性这一件事情上面其实蛮可以反映出两个人感情的状态啦。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不管是在性或者是关系上面，一定是两个人有点像是一起跳一段舞 那是双方情互动嘛，那我觉得会有这些情绪其实是我觉得蛮正常的啦，而且也会伴随着对于对方的一些占有欲嘛，因为我会觉得说在感情中，如果我今天跟你是确定了我们是男女朋友，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独有而且专属性的一段关系，是不是那么轻易可以跟别人共享的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开始所谈的，我自己会觉得不准自己的另一半看片或者是打手枪，我会觉得有点太 over 太过了，就是我会觉得给我的感觉，我会觉得这个女生需要有一些些的觉察吧，就是你可能要意识到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为什么你会有就是这些当你的另一半做这样的行为会为什么会引发你的情绪，就有点像是说你要求你的另一半只可以对我就是对你自己有性反应，那你在性上面的满足射精的高潮也可以只来自于我，我会觉得这样有点像恐怖情人的 feel 啦，就是有一种控制欲的展现吧，就有点像是说你去哪你性高潮的时候或者是你什么时候射都是要取决于我，要有我在你才可以要有我你才可以感到性高潮的那个满足。 我觉得这边终于可以聊到我刚刚在这个节目开始跟大家想要分享的部分，就我有一种想法，我不知道阿桃同不同意，就是我会觉得这种要求对方不可以看 A 片滋味，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跟这个人没有很享受性这件事情有关啊？因为正是因为他不享受，所以他才将性的这种独有性给看得太重要，好比说他会把自己的身体跟伴侣的性爱当作一种感情关系的附带品，或者甚至是说一种筹码，所以他才会认为说，那当对方这种缺少我的情况下看 A 片滋味，是一种对自己的亵渎，是一种对于我的自我价值的否认。 我其实不太确定他到底有没有享受性这件事情，但是就我刚刚分享的那个案例，这个女生她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有的，但当然我不是从这个女生直接问到了，是她的男性的伴侣跟我说的。对啊，所以我真的不太确定是不是像你所说的这样，但是我会觉得说这里面的控制欲跟占有欲是强的。对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啦。但也有可能就是他可能就觉得说就是这是一种亵渎或者是自身价值的否认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还是最后还是要回到你自己身上。对啊， 因为我自己就在想说，如果今天女方就是瞒着我看一些 A 片去学习，我觉得很不错，但不要学一些太怪的东西。 例如什么拿那个蜡烛， 不要学蜡烛，我觉得我还现在都有安全蜡烛，所以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哎，不要学什么灌肠或是什么八角，八角也还可以，灌肠就先不要。 那狐狸尾巴你可以吗？ 你是指的是狐狸尾巴，就是那种有尾巴的 钢塞？ 哎，我觉得很赞哎。等一下，这个问题要先问是塞他还塞我？ 当然是塞你啊！ 当然不要，我才不要嘞。 要不然塞女生就是哪有什么好玩的、啊？好啦，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觉得不管男生或女生，我觉得自己来就是他都应该是一个很正常而且很健康的事情。对，那我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就如果我的另一半他有对我有一些规定说啊，你不可以自己来，或者是不可以自己看片，然后我觉得如果是情趣的那种，就是你不可以自己来啊，你要等我满足你，还是或者是我们这礼拜要爱爱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种情趣的可以，可是如果当他真的对于自己来生气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然后也不太舒服的事情。 我怎么好像、 啊就是、 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像你刚才讲那个情趣，我就觉得很可爱，就是分享，就是他说、我听过一个想说我们这礼拜要见面，所以说你不能自己来。那但我有听过一个故事，是那种他会去检查男方的量。 好变态哦，该不会还闻味道吧？味道比较淡，就是表示你 有 自己来这样。 因为他们可能都会带，然后就是会检查说你怎么那么少，你是不是有自己偷偷来？ 这压力也太大了吧。 跟别人 是你身边朋友的，还是你在网络上看到的？ 我忘记我是在什么情况下知道，这次我真的忘记，但我就有听过类似的。 可是我其实相信是会有的耶，我觉得。 那我还是要讲，就是像你刚才讲那种可爱的这种情趣，很棒。 对， 就是、 可爱的可以。 我如果是男性，听到说 那个，哎、欸，我们这礼拜要见，周末要见面，按你记得不要自己来的时候，我真的想说，干嘛，周末把你干死。 或者是说，比如说，假设我的另一半说，哎、欸，知道，假设你今天有自己来，就是说，哦，你今天自己来，你一定等不起， 而且、 哦、那我这礼拜再好好满足你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用这种可爱的说法，我反而真的就会忍住不要自己来。所以我觉得各位就是要学好这个反向心理学啊，是不是？ 就像你一开始讲的那个说话的艺术啊，对不对？ 真的就是说话的艺术。 嗯，对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我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对。而且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跟人做或者是自己来的时候，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就是你自己来的时候， 跟人做，我刚听到跟人做，我想到你是不是讲到什么奇怪的？ 跟狗做是不是？恶心了吧！ 干太糟糕，太糟糕，太糟糕，太糟糕了。 那狗应该也不想。好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跟有伴侣做，或者是说不管男生或女生用一些情趣用品，然后自己看片做，我觉得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对吧？就是 maybe 有的时候你就是想跟伴侣做，那有的时候你就是想要自己来，或者是有时候伴侣就是你们就没办法见面的时候，还是要满足一下自己嘛。就像麻辣或者是苹果都是对身体有益，健康有益的，但是 maybe 你今天就是想吃麻辣不想吃苹果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还是要去思考，就是说你为什么会那么介意伴侣自己来，然后当伴侣自己来的时候，为什么会引发你这么多的小剧场，或者是情绪，或者是失落等等的，然后可能你就会想到，哎呦，对，我自己就是魅力或者是身材没自信等等的，对啊。还是说你觉得透过这样子的要求或者是控制他的性高潮，你觉得你可以确保你的另一半不会对你出轨，或者是他就会就是永远爱你，对啊。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你还是要回到你自己身上去问你自己吧。 嗯哼哼， 对啊， 我觉得阿桃说的很对。 嗯， 好了，那今天节目差不多也到这边了。 嗯， 好了，那欢迎大家。哎，我们好像又忘了开场，对不对？哈哈哈哈哈。那就哪里乖乖，没关系，管他的。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啦，我们下次见。我是阿元。 好，我是阿桃。 啊，大家拜拜。 拜拜。